脚步轰动，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气味变冷，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多少的寂寞，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双下巴飞了，被大海淹没，从山底滑落，可怕的想念还活着。脚步轰动，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懂，自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我少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帮助你，双手纷飞了，被大海淹没，从山底滑落，可怕的想念还活着，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再坚持些什么，又是连自己也不是谁吗？我不想祈求，就只好承受，可怕的想念 之美，修气质佳韵，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Radio。

其实人生当中的少年、中年、老年，就像喝茶的三个阶段，头遍苦涩，正如初入少年磕绊坎坷，第二遍呢是舍底生金，在拼搏之后收获财富、稳重和信心，那第三遍茶其实已经逐渐淡去，就像年纪渐大，耳顺一平静心，经过时光的洗练，心中一片清澈，诚如茶之味淡，茶水愈加透明。而对你来说，此刻是处于喝茶的哪一个阶段呢？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让这世界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逃避，街都变形，回去怎么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

今天来到这个话题，所以说发了工资之后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这时候看到 Flight 说大吃一顿，然后逛街买好看的衣服鞋子。我可以猜测一下 Flight 是不是一个女生朋友，好像女生比较喜欢吃，比较喜欢买衣服跟鞋子哈。而且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女人呢总觉得自己的鞋柜和衣柜里面会缺一双漂亮的高跟鞋和一套漂亮的衣服，对不对？ 推开了窗，遥望天空，数不尽的梦苏醒，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不再空自己，深深祈祷，寻寻觅觅，何时可以停止找寻？善良的心在我生命里

只为那浪花的香，恰似你的温柔。这不是间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想他寒淡以来，让他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煎料，型八方宾客，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